得到你对我的重要，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，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，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你的手握我了不会放掉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，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，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我靠。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你的手握我了不会放掉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，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，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我靠。 每天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人，每天也都会在你脑海当中留下一些多多少少有印记的事情，但是不是所有的都会带到明天，带到将来，那势必是留给你深刻印象的人，留给你真的走心的事情。在这样的夜里，闷热的夜里，如果你有特别想感激的人，想祝福的人，都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。下面我们要送出的祝福呢，也是一位今天对他而言很有感觉很有感慨的朋友，那必须啊，过生日嘛，寻找爱的彼岸花，你好，生日快乐。你说今天是我的35岁生日，希望点播一首歌，谢谢老公和闺女送我的祝福，我俩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向前。这首歌就是超感动人心的往后余生，生日快乐。 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，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，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，却是你，平淡是你，清皮也是你，融化是你，心底温柔是你，目光所至也是你。 所选，选你所爱，往后余生全都是你。这首非常感动的歌曲啊，一经创作播出就被很多朋友所深深的认可。对呀，在我们接下来的人生当中，谁不想遇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心甘情愿的奉献，同时也和他一起过得更好，变得更好的人呢？下面这首歌呢，我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王旺朋友，谢谢你停下车来点播这首歌。 在孤独的秋了，漫长的时光让颜色变暖，却逃不出浩瀚的天空。你的嘴角是同样的青色，你的眼睛是同样的清澈，记忆被慢动作一一浏览，谁和我一样记得最初的满腔的热。不想再许愿，为这披风，我有我的飞行。我想以真实的我来骄傲，哪怕我只能划过梦中你那片天空。 因爱发光这件事是绝对靠谱的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很多时候一个人内心里潜在的小宇宙是很容易被爱所激活的，所以你要加油， 不管是爱着一个人，爱着一件事儿，它都会激活你最多的能量。下面这首歌叫做《加油歌》。在七月的最后一个周一，七月三十号的晚上呢，我们也要送给一位需要帮忙的听友。千万别颓，加油加油，就算加了油第一时间不能显现出来，但是请相信，慢慢的它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会给予你很多很多的帮助，对，给予你很多很多的帮助的，请相信自己，同时也相信加油的力量。下面这首歌可是一首老歌了，不过在需要能量的时候，红日那真的是绝对给力。 你每个希冀与落花， 离奇命运，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，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 这首歌一并送给连续上了六天班，明天终于可以休息一天的小冉冉，思密达，辛苦啦。上半时段我们要送出的最后一份祝福呢，是来自一位老婆啊，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老公的。他说今天是我老公王佑然的生日，我和女儿要点播一首歌送给他，愿他工作顺利，我们会给他给予最大的努力的幸福，我们爱你。这首歌呢是真的喜欢你啊，也和你的那首歌有同样的内心表达，希望你们一样喜欢。 想一口咬下去， 让你侧脸靠在我胸前，侧耳倾听，勾勾手指头，说好了不许耍赖皮，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， 最简单的承诺，直到下个世纪，先心口头约定，不会是童言无忌。 Oh baby，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，那段上吊一百年，不许变好，一言为定。 谁被吸引吸引， 怕该圈圈住着你，哦，其实我超级讨厌你。 以后不能没有你，蜡烛上吊一百年，不许变好，一言为定。 打了个喷嚏， 其实我在想你， 青春感觉就心有灵犀。 说好了不许耍赖皮，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， 最简单的承诺，直到下个世纪， 相信口头约定，不会是童言无忌。Oh baby，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，蜡烛上吊一百年，必须变好，一言为定。 谁被吸引记忆， 画个圈圈住着你，其实我超级讨厌你、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不能没有你，蜡烛上吊一百年，必须变好，一言为定。 打了个喷嚏、 其实我在想你， 这种感觉就心有灵犀。 冬天下雪拥抱着你， 春天下雨陪我做屋檐， 夏天 王佑然先生生日快乐，这首歌是你的老婆和女儿为你送上的，超级喜欢你。好吧，我们上半时段就到这里，下半时段欢迎各位继续点歌，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一会儿见吧。 古典也流行，从巴赫到德彪西，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。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，中央音乐学院教授，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。 巴赫、莫扎特、肖邦、德彪西，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。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“乐享四季”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，8月3日晚，国土音乐厅，敬请期待。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音乐广播”，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。 别

你能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去，这一点真的很重要。喜欢的朋友、喜欢的恋人、喜欢的家人，都是喜欢的部分。当然了，意义也不同，但同样都会带给你快乐。张神探爱夫必爱，他说，今天是我和大辉哥认识的第十个月零一天，送一首歌给他，谢谢他陪伴我，包容我。 别让他再流浪，从前我太适应悲伤，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，一起走着没说什么，心是满足的，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，假如明天将消失了，趁现在我爱着，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。 Love's beautiful, so beautiful, 我是 我们勇敢地爱着，每秒钟都能证明一生的美丽。特别喜欢这首 Beautiful Love, 送给普天下的有情人，愿这份美好的爱情一直可以帮你们阻挡这个世界上那些糟心的时刻，那些不如意。好了，今天晚上韩丽陪伴的第一档节目爱得更久点就要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。那接下来呢还有两个小时的男左女右，当然中间还有一段北广生活时间，如果有空的话我们一会儿继续吧。来自五月天的好好也是要送给今天一位发来私信给我的朋友，好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。 三多年双岗，生命再长不过烟火下的眼角，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，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，你对我最好，一切好好，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，出名为日常的煎熬，忘了要长大，忘了要变老，忘了时间要交，最安静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，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独。